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工作人员8月9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表政府声明，来谴责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出一项旨在全面扼杀我国人民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强盗般的制裁决议。总联西东京本部委员长、大阪府本部委员长、爱知县下属支部委员长发表谈话强调，美国和敌对势力若不正视我国自卫核武力建设的最后阶段并轻举妄动，就会遭到历史的审判。